时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黄昏由潘美辰所演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杜德伟的无心伤害，苏慧伦的鸭子。 Come on back, I want you, come on back.

走，偶有